在哪里，是否在我梦里。痴心多少思念，此情绵绵。春春相思，春春情，春春为难你。夜夜孤枕，夜夜醒，夜夜盼着你。我的心已疏远如雨，点点滴滴忘不了你。

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爱一生恋一世，我也会等你到老。只想让你知道，放不下也忘不掉，你的笑你的好，是我温暖的依靠。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九六九，听资讯。 超级黄金周盘点共计7.05亿人次出游，花费高达5836亿元。今天九六九则令带你听资讯。北京市朝阳区多种方法提升水质，带动周边企业治理河道。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体系加快形成，标准一体化正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辽宁舰入列5年，官兵从认路开始航母生活。国庆中秋长假，北京旅游收入95亿元，京郊民宿游程热点。2个月第4次风灾，飓风纳特登陆美国南部。莫斯科郊外第一市场突发火灾，火灾面积达5.5万平方米。刚果东部边境地区7号发生国外反叛武装军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目前局势仍然紧张。 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天。 听到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首歌有很多人在歌唱比赛中唱过，但听起来都不及范晓萱。你会发现范晓萱的声音很丰富，深情可以，忧伤可以，空灵可以，甜美也可以。在这首歌里，范晓萱运用了很多鼻音和真假音的结合，听起来是相当的性感却不做作。 想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 听到的歌曲来自《分开旅行》。听到的歌曲《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收录在她2003年11月21日发行的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带有英伦的摇滚风格，与刘若英一贯的曲风有很大的分别。刘若英的歌声带领着声乐，黄立行的歌声领导者，三个人的声音会让歌曲更加显得生动灵活。整个由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心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内心温柔的心事和淡淡的忧伤，还有那点淡淡的甜蜜幸福。王菲轻轻地吟唱那些淡淡的感觉，也暗暗地描述着自己的心情。听到王菲的乘客，你会想起谁呢？ 翻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